永恒的魅力。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芭蕾舞演员他们的苦痛所在吧。那其实呢，在我们看来，他们在舞剧当中的一些表演呢，很多时候都是他们用肢体来表达，或者说是每一个肢体都有着特别的意义，而音乐呢是为他们所配合。现在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比赛的《阿莱城姑娘》当中的选曲。那永恒的魅力最后一段要和你分享的就是《阿莱城姑娘》了。也许在音乐当中你可以听到那种悲剧、伤感，还有克服、忍耐，很多东西都是芭蕾舞我们看起来极其的美丽，但是它的舞者也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伤痛，或者是多的艰辛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在聆听优美音乐的同时呢，也领略到的是舞者的悲伤。感谢各位好朋友，明天有个的魅力会和你继续分享经典。我是王卓，明天见吧。